界花开，在那一瞬间，有心带领着听觉，你可以勇敢地闭起你的眼。多么灿烂的季节，谁用心带你去感觉，你可以勇敢地相信直觉。耳朵都凑过来，静静等待，有多牵扯就能期待，花开盛开在你心里，永不衰败，用心互相依赖，用心一起等待，奇迹就在身边，用心的才精彩，用心的最精彩。他的音乐，还有他的 Mr. I， 精彩的都会来。听花已经开，

走过马路的我说，一个人寂寞，两个人寂寞。可能我 笑着看沿途风景，我最最亲爱的。

问起关于你的消息，空气有种快要过期的气息，他们的忘记就像一种提醒，这些年我只有我和我自己，一个人守住回忆非常孤寂，没有谁能证明曾有的幸运，这世界是否只有我还记得你，还是你也想要忘记过去，我该怎么忘记那些应该忘记，为何所有伤心比我还要清醒，我该怎么相信那些曾经相信最美丽的事情，最后只能自己告诉自己，一个人守住回忆非常孤寂，没有谁能证明曾有的幸运，这世界是否只有我还记得你，还是你也想要忘记过去，我该怎么忘记那些应该忘记，为何所有伤心清醒，我该怎么相信那些曾经相信最美丽的事情，最后只能自己告诉自己，该怎么忘记那些应该忘记，为何所有伤心比我还要清晰，我该怎么相信那些曾经伤心最美丽的事情，最后只能自己告诉自己， 留一些余温，任性让我爱你十分累积分。